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原来呢，即死剩的人类呢，全部呢就是被这些电脑网络呢就摆在啲培植狼入面，甚至可能有些是啱啱出世的，就在培植狼长大的，是，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呢，而他在培植狼入面呢，那些人呢不是完全植物人來的，是有意識的， 不過那些意識呢 是假的意識， 原來 沒錯了，就是他輸入去的。於是呢，這個 Neo 呢，他由頭到尾呢，可能他由出生到長大，後來在一間公司做文員嘛，這樣呢完全都是由這個電腦網絡輸入去的，虛擬的世界，是一個 virtual world 來的，他就以為自己是真，完全以為自己是真。當然啦，在某個程度上，大家看過這個詹基利做的那套，叫做死了，唔記得咗添啊！真係我啲機，咪就係講佢嗰個係一個電視台拍嘅，係嘛？ 佢叫做乜嘢 ？True 乜嘢咧？唔記得咗啦，係嘛 ？Truman 啊 ，Truman Show，Truman Show 啦嚇。但係 Truman Show 咧，就係講一個真嘅虛擬嘅社區，嚇咁啊好誇張啦嚇，因為電視台由細拍到大嘛。但係佢呢個咧就直情嗰個就唔係好似詹基利咁樣真正長大嘅，而係你由頭到尾瞓喺個培植狼，佢就輸入去，咁你就一個 virtual world 咁啊嘛。咁但係咧，即係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話其實你所有的人咧都係有呢個虛擬嘅，喺一個虛擬世界嗰度活動嘅。咁佢哋所以人類咧以為個世界冇滅亡到，或者人類以為自己贏咗，以為自己贏咗啊，原來係輸咗嘅嚇。不過佢就即係一路咁樣嚟等你生活喺個虛擬世界。咁只有少數嘅人咧先至係醒咗。咁啊醒咗咧，仲要對抗，咁啊梗係好呢個嚇，即係慘烈啦！大家個對抗好慘烈啦，係嘛？咁但係咧就點嗱？佢有解到少少嘅。他就話點解個電腦網絡要咁做咧？咁呢樣嘢係最混帳、最混帳嘅，就係完全唔科學嘅。佢話點咧？佢話因為個電腦網絡咧，佢係俾人類就破壞咗個天空，係嘛？就係烏雲蔽天咧，就確實太陽能啊唔夠啦。咁於是佢揾個新嘅能源，佢又揾到最好嘅能源啦，就係人本身，就係要作為一個人肉電池啊。佢戲入面真係咁講，叫 human batteries。咁於是咧，其實佢 keep 住你咧，佢點解要 keep 住你？講真，佢一早殺死曬你咪仲好係嘛？佢話 keep 住你咧。原來咧就係為佢提供食糧啊，但係即係能源啦，因為佢唔需要食嘢噶，但係即係可能就係發電啊咁樣，就是、人肉發電機咁樣。哇！我第一次喺戲院睇，我唔係嘛，你簡直即係你呃細路仔都唔得啦！真係我哋都知道啦，其實大家都知道一個基本嘅概念嚇，就係、是、咩叫食物金字塔啊嚇？我哋好明顯，你話食牛肉是最不划算的嘛，從那個所謂能源的效益來講，是吧？即是說如果你能夠直接吃那些草，你能夠養活的人，還有你將那些草來養牛，然後養活的人，你說哪裡養得多？ 咁樣直接食草啊！ 梗係直接食草啦，不過我哋食唔到草咁解啫嘛，係嘛？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喂，以未來啲科技咁勁，呢個電腦網絡咁勁，如果佢能夠係用咁樣嘅養分啊、養料啊、樣嘢嚟去培植啲人，嚟去等啲人喺度抽取個電喎，傻嘅！我喺嗰啲 chemical 嗰度，我啲化物嗰度，我直接發電啊！ 不過徐哥，你話港股唔好博股喎， 即係我啱冇錯，你可以咁講，但係呢個實在太離譜啦嘛，係嘛？即係講真，你 battery 基本就係 chemical 啊，我哋用嗰啲電池、啲電芯係嘛？其實就係嗰啲化合物啫嘛。咁如果即係話我都可以揾到好多化合物出嚟，我自己發電，嗰個嘅效率啊，一定係大過。然後你將嗰啲咩嘅 chemical 嚟去養啲人，然後將啲人變做電池嚟發電嘛，即係荒謬絕倫嘅，其實就係。所以成到氣呢樣嘢咧，根本就第一就完全。成立嘅，咁啊真係冇計啦。但係其實佢點解會咁收得咧？佢又真係好精彩。佢就係講到所謂真實與虛幻，嚇就咩叫做 reality 啊？係咁呢個咧，其實係觸動咗我哋即係一個最根本嘅嚇，即係好多時嘅一個疑惑。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相信阿 Jeffy 都一定試過噶啦。我啊肯定嚇，我好多時講講座問啲人都試過。你有冇試過細蚊仔嘅時期發夢？好逼真，好逼真。當你醒嗰下嘅時期，你會諗嚇，究竟我頭先嗰個夢係真實，抑或而家係真實咧？因為會唔會我而家都仲係發緊夢咧？係嘛？即係我而家好似醒咗啊！但係其實我醒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夢境嚟嘅喎。好啦，咁會唔會有一日咧，我係會真正醒，先知道原來我之前嗰一生 是個夢嚟嘅。咁當然呢個就係南柯一夢啦、黃粱一夢啦，中國已經有民間傳說啦，係嘛？咁但係我好細個已經懂得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啊，會唔會有一日我醒咗？咁但係我點知我醒咗嗰個係咪真實咧？可能嗰個真實都係個夢，而到有一日我又再醒，咁可能但係嗰個都可能係夢，我有一日係再醒。咁所以即係話咧，其實所謂真實咧係無限嘅夢境嘅，一個套一個，一個套一個。雖然嗰陣時未有潛行空間，我話俾你聽，但係我僆仔啊，我讀小學我已經識問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話哦，即係夢境醒咗，又再夢境又醒咗，又再夢境又醒，夢境醒咗。我相信好多人都諗過呢樣嘢嘅。咁但係 Matrix 將佢做出嚟啊嘛。 係 嘛？將你僆仔曉問個問題拍成大電影啊嘛，咁就精彩。所以佢咁賣得咧，其實呢個就係佢觸動咗我哋最核心嘅一個有關咩叫做真實嘅一個疑問。咁當然，其實佢亦都全部咧，我哋中即係人類嘅好多都問呢個問題啦。莊子都已經係啦，莊周夢蝶啫嘛， 即係蝴蝶夢到發夢，見到你啊， 冇錯啦， 你發夢， 冇錯，大家知啦，係嘛？咁啊，莊子好懶惰咁樣，佢攰啊，瞓喺度瞌眼瞓，咁啊，夢見自己變成蝴蝶，又跟住醒咗，咁於是就問呢個咁樣嘅戇居問題啦，係莊子識識問嘅啫，係嘛？嚇，究竟我係一個莊子頭先發夢變一隻蝴蝶啊？因為其實我根本係一隻蝴蝶，我而家發夢。變咗莊子咧咁樣樣係嘛？咁呢個莊周夢蝶，咁呢個夢蝶咧就當然好出名啦。咁其實即係喺西方嚟講都有類似呢啲咁樣嘅神話啊、傳說啊咁樣樣嘅。咁啊，當然其中一個咧就係柏拉圖啊，即係最出名啦，即係喺古代即係古希臘嘅哲學家。佢有一個就係嗰個叫做即係喺山窿入面嘅一個預言啊嘛。佢就係講到乜嘢係真實，咩叫虛幻。乜嘢表象，咩嘅係本質嚇？佢好注重嗰個所謂本質嘅叫 essence 係嘛？佢叫 essentialism 啊嘛，佢嗰個哲學觀點叫個本質論啊嘛。佢就話其實人類咧有史以嚟咧就係等於咧我哋認識呢個世界咧，就即係等於咧一班人就俾啲鎖鏈鎖住，就喺個山洞入面。咁但係呢個山洞入面咧，其實咧你就離唔到身嘅，因為佢綁得你好緊啊。但後面咧就有一個大嘅即係嗰啲火嚇一路燒嘅嚇，咁啊。咁於是咧，你就永遠咧喺呢一世人咧，你就睇到喺因為個火個光就令到你咧個影咧就投射咗喺嗰個山洞嘅嗰個洞壁嗰度，嗰個月壁嗰度。於是你由細到大你就睇到嗰啲影嘅動作，嘅人嘅影啊。咁於是咧，你就當咗嗰啲影咧係 自己， 就係 reality 啦。即係話原來世界就係嗰啲影，即係嗰啲影點樣喐咧？咁佢就哦呢個就係世界。殊不知咧，世上嗰啲只不過係佢嘅投影嚟，都係個 shadows on the cave wall。咁呢個係 Plato 一個好著名嘅一個譬喻嚟嘅。佢意思即係話，原來我哋所睇嘅世界咧，其實咧就等於呢啲影子，係一個表象嚟嘅。喺呢個影子嘅入面咧，就有啲本質。但呢個本質咧，我哋冇辦法知道嘅。就正如嗰啲人咧，因為由細到大俾啲鎖鏈鎖住咧，你擰唔到轉個頭，你都望唔到自己。你的頭就永遠望住我啲影，牆上面嘅影，係嘛？咁講真，其實又係探到呢個問題。咁講真啊，比柏拉圖更早啊，印度古印度北部有個太子，就悉達多，咪即係釋迦牟尼，牟尼咯，佛祖咯，已經一早講呢樣嘅問題啦，即係色同空嘅問題啦，係嘛？即係話，哦，原來我哋咧所接觸嘅世界咧，其實都係一個虛妄嘅一個表象嚟嘅啫，仲有一個好深刻嘅本質嘅嚇。咁、但係因為我哋咧就有啲咁樣嘅妄念啊嚇，咁、就令到我哋係接觸唔到呢、這個蒙蔽咗自己，係啊，就接觸唔到呢個本質咁解啫嚇。咁、當然都再跳翻近好多，咁當然就係馬克思啦，馬克思都係講。嚇咁啊！階級意識啊，即係好多我哋咧，佢叫 false consciousness 啊嘛。其實馬克思即係主入面咧，就係講啊虛假嘅意識，即係我哋咧就係嗰個生產力就決定嗰個生產嘅關係，生產關係就決定咗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就決定咗上層建築。咁上層建築就包括所有嘅藝術啊、文化、啊、宗教啊、科學啊咁樣樣嚇。咁、那個哲學亦都喺嗰度嘅。咁於是咧，我哋對呢個世界認識咧，完全咧係必定係印有呢個階級嘅烙印嘅。咁、於是咧，其實我哋唔係真係接觸緊嗰個真相，嚇、我哋接觸緊又係有呢個假象嘅啫。咁馬克思亦都係講呢樣嘢嘅。咁當然講真，再近些少二十世紀嘅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其實都係講呢樣嘢啫嘛。即係話而家我哋嗰啲咩權力話語啊， 啊，即係全部咧都係一個即係依個所謂意識上嘅制裁啊！即係而家嗰個啊我哋所認識嘅嘢，甚至係乜嘢叫做真理啊嚇？咩叫做正常啊嚇？甚至佢話咩叫做個心理咩叫正常？乜嘢叫做瘋狂啊咁樣嚇？即係福柯所講嘅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啊嘛，其實都係講呢樣嘢啫嘛。咁所以你係 Matrix 勁唔勁咧？ 嚇、啊！ 由莊周去到柏拉圖，係嘛？去到呢、這個呢、這個佛家啊，然後到到馬克思，然後去到後現代，喂，佢一套戲搞掂曬，係嘛？啊，包括《南柯一夢》啊，《黃龍一夢》啊，嚇《李白大夢》啊，嚇《Rip Van Winkle》啊，咁樣佢全部一套戲咁啊，抵佢收嘅，所以就係話，即係抵佢收嘅。我睇完之後，我哇真勁喎！佢一套戲，所以佢係抵佢大收特收嘅。咁當然佢個製作本身亦都非常吸引啦，特別係請到我哋嘅武術指導。 哦，袁和平， 袁和平，亦、啊、都令到嗰啲鬼佬梗係大開眼界啦。咁但係當然你睇嗰幕，佢同阿 Morpheus 打嗰幕係嘛，即係好似空手道咁喺啲日本嗰啲榻榻米上面打，哇！同阿章子怡同埋楊紫瓊喺《卧虎藏龍》嗰啲梗係冇得揮啦，正式係嘛？但係對鬼子佬嚟講都算係咁㗎啦，係嘛？咁但係當然佢入面咧，其實有好多嘢係反駁嘅嚇。咁、啊、但係當然佢反駁得嚟咧，佢亦都其實係延續咗我哋喺科幻嘅世界入面嘅人類嘅一種憂慮。其實都係翻翻到去我哋講1819年瑪麗雪萊所寫嘅嗰本嘅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啊，雖然 Frankenstein 咧就唔係講機械人，亦都唔係講電腦啊，佢係講一個即係用啲屍體嘅一啲殘肢拼拼湊湊翻嚟，就用個生物電，然後將佢復生嚇嘅一個怪人啊嘛。咁但係咧呢個弗蘭克斯坦咧，我都講過啦嚇，弗蘭克斯坦唔係講個怪人。 嚇、 啊，個科學家係靚仔嘅，咁但係咧後嚟就叫做弗蘭克斯坦情結啊嘛，情意結啊嘛，叫 Frankenstein Complex 啊嘛，就係話人類係好聰明，於是我哋做咗好多越嚟越先進嘅機器嘅儀器，咁但係會唔會到最後做一啲機器咧，反而咧就會俾啲機器嚟去加害於我哋咧嚇，特別就係電腦啊、機械人啊咁樣，咁所以 Matrix 咧。其實就將呢一個咁嘅恐懼咧，就帶到去極致啦，嚇、 嗯 啊、帶到去極致啦，即係話哇，原來將來人類就變成咁，真正統治嘅世界就係電腦。咁、 嗯、 但我哋自以為生存喺個空間，所以就即係話咧，如果 Matrix 所以引證就係話，喂，大家而家聽緊浩浩雙雙，喂 Jeffrey， 你而家同我講緊浩浩雙雙，其實可能我哋就係 Neo 嚟嘅啫嘛，係、嘛？冇錯啊！根本講我哋全部都係假嘅，係電腦話俾我哋聽，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啫嘛。原來可能我哋都係瞓喺個培植浪度噶。係嘛？咁所以嗰套戲呢度個震撼就喺呢度啊嘛， 嚇！ 即係你令到你質疑，你一向啊認為係話即係無庸置疑嘅一個現實，可能就係虛幻嚟嘅。嚇、 uh-huh. 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呢個 Matrix 係好多個層次嘅含義， uh-huh. 所以咧就令到佢咁吸引啦嚇。 啊 uh-huh. 咦？ 咁我有時間，咁我講埋啦。 好啊好啊。 咁頭先其實我真真正正。好想踢好中意嗰個咧，就係呢個工學機動隊啦。 哦，工學機動隊。 其實 Matrix 咧， 係 呢個工都係呢個 就係日本嘅動畫。 係啦，冇錯啦，都係向呢個工學機動隊致敬。 致敬嘅。 其實 Matrix 講嘅嘢咧，都只係工學機動隊裡面講嘅好笑好笑一部分嚟嘅。 嗯，唔係咁，佢有佢超越佢嘅地方嘅嚇。 直情係。 而且機學工機動隊有一樣嘢咧，佢係有講人機結合噶嘛。 係冇錯。 嚇、啊，有 cyborg 嘅成分喺入面 嘅。同埋佢係早好多嘅。 咁佢講其實佢早十年。如果我查過啲資料咧，就係、是、叫做侍郎正宗啊。 冇錯。 係啦，咁就1989年咧，就最先繪畫呢個機學工學機動隊嘅。 機動隊 啊！但係其實佢入面咧，最後嚟講，我就淨係睇，我就冇睇漫畫，我淨係睇個電影。而且係有兩套，一套就係重新畫過嘅，重拍嘅。咁其實佢原來最後都係講 AI 嘅。佢係都係講 AI 嘅，係嘛？ 可以咁講啦。 係啊，佢就係話原來即係嗰個即係電腦本身就醒咗啦。 有翻個意識 係。係有翻個意識啦。 醒咗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就即係我都講過啦，即係呢個真真正正宗就係1966年嘅 The Moon Is a Heart's Mistress 啦嚇。如果講正宗，咁但係佢呢個1989年嘅就係工學機動隊。 係啊。 你就睇咗漫畫。 我都係睇。 哦，你都係睇電影。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我都係啦，我真係好值得推介啦。 係啦，係啦。咁當然咧，另外有啲咧就低層次啲嘅，都略為一提啦。就當然係高達機動戰士啦嚇，嗰、個叫做鋼彈乜嘢，我唔記得咗佢原先 係 嘛？ 鋼彈咯，就 叫鋼彈啦嚇，根彈啊嘛，根彈啊嘛。咁啊，但係高達嚟講咧，就第一我話低層次咧，其實佢都係人控制嘅巨型機械人啫嘛，係嘛？ 咁所以就即係個意念都幾有趣。咁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咁犀利。 機械人打交嘅。 係機械人打交咯，機械人打交啦，係嘛嚇？好啦，咁啊當然另外咧就係變形金剛啦嚇。咁當然佢係講機械人世界啦。 其實冇睇過。 啊冇睇過啦，係嘛？咁當然仲有罕見太平洋咧，其實對高達嗰度致敬嘅。有冇睇過 Pacific Rim 啊？ 睇過。 啊又人控機械人啊嘛，係嘛？咁但係嗰啲相對嚟講就低層次好多啦，即係同 Matrix 嗰啲又冇得比啦，係嘛？哇！原來講下講下真係。唉，又唔夠時間咯喎，係嘛？好啦，咁啊，不過咧，即係呢個講題咧都差唔多啦嚇，即係你話繼續要講，都仲有得講嚇。咁但係咧就都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咧同大家分享第二啲話題啦。 好， 好嘛，好，再見。